新传媒属下电台《夹别得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本地出现感染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毒株 BA.4 同埋 BA.5 嘅冠病社区病例。卫生部话，总共发现两起 BA.4 病例，同埋一起 BA.5 病例。三个人在确诊之后自我隔离。这些是本地第一次出现这两种亚型变异毒株。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来将这两个毒株列为必须关切的变种病毒。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下滑到3000起以下，报2651起，另外有一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多数新病例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稍微降到 1.39， 目前有274个人住院，其中36个人需要氧气供给，9个人在加护病房治疗。正在欧洲访问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确诊感染冠病，他出现声音沙哑、发烧和流鼻水的症状，他表示将会自我隔离几日，并且会推迟回国的行程。昨日是卫塞节，有寺庙一个早上就吸引了8000多人到场参加庆典。不过寺庙方面谨慎主办活动，除了自行分区进行仪式，也都为一些场所定下人数限制，并且要求信众不论在户外或者室内都必须戴上口罩。较早前李显龙总理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好高兴在我国对抗冠病疫情的道路上看到曙光，比信徒的参拜仪式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大组歌唱活动开放一个几月，已经有至少17所民众俱乐部以及14个居民委员会和联系网开放卡拉 OK 兴趣组和歌唱班。人民协会答复新传媒新闻询问的时候表示，跟住安全管理措施放宽，卡拉 OK 兴趣组和歌唱班正在逐步恢复，公众可以到邻近住家的民众俱乐部、居民联系网和居民委员会查询详情。国防部长王永宏医生表示，希望中国和美国两国能够放眼国内问题以外，協助打造更強大、可以持續和公平的全球體系。不過他在愛沙尼亞出席倫納特梅里會議的時候指出，中美局勢升溫，無法確定這個目標是否能夠實現。第31屆東南亞運動會消息，我國乒乓隊在女子團體決賽中無法抵擋泰國的強大攻勢，遺憾以0-3輸了，只是得銀牌。這次是我國自從1999年以來第一次錯失這個項目的冠軍。新聞報告完了。